天歌闻尊，纵然是一场迷茫的梦境，我也要珍惜那一秒一分，何必留恋那参与的生命，重要是保持那纯洁灵魂，代表是我对他一